朋友未到，但有些心瘾赶到手脚乱舞，现已被困于地牢，想个办法没气氛，开不了show，好似一套古配不到古棍，应该怎算好？情绪集到未到单位，快赶到准我鼓噪，狂迷被困于地牢，关闭大脑，全部音响推最高，可以摆脱一切，只要轰炸冲出街最好，全个湾引发热线，然后放射光线落地上天，引我澎湃，六月路的姿态，怕就怕想法被活埋，要就要把热情扩大，就地炸开无限崇拜，再不再企后排，做入军炸落满天下，无地去的人和事，想拥戴就拥戴。不选一句，只要接叫，冲天飞最好，转个弯有发热线，然后望台直算，落地上天引路澎湃，六月路的姿态，怕就怕想法被活埋，要就要把热情扩大，就地炸开无限崇拜，再不想企后排，做一光炸落满天下，无地向的任何事。总算做到，无谓被困于地牢，摆脱旧我，然后公演这个 show， 希望你亦及时赶到。